南京，为皇家挑选掠夺的珍品，玉人亲自过目物品目录，有2300多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多名日兵看押装车300多辆，运往上海装船。那位美国记者约翰·根宝在《亚洲内幕》中还写道：“一般传言，东京的帝国饭店是皇室的，但为官方否认。另亦有传言，皇室在南满铁路握有巨额股份，但亦未经证实。不过，权威人士大都同意，皇室是帝国中排名第3或第4的大资本家。这神，满身散发着血腥和铜臭的气味，就像大山教授所披露的那样，日本战犯们都是第一次知道皇室拥有占全国22.7%的土地和15.8%的森林，第一次知道皇室在几千家股份公司里拥有实值60亿美元的股本，第一次知道皇室的财产在侵华战争期间增加到300亿日元，是侵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日本新宪法规定皇室财产归国家所有，天皇也是领取国家俸禄的打工者，日本政府才开始象征性的剥夺皇室的巨额财产，使之放弃了日本皇宫和若干处皇家别墅的所有权，价值几10亿美元。这些天文数字可谓之巨，又可见之微，不曾像尼泊尔那样没收国王贾南德拉及其他王室成员的土地分给无土地的农民。算细账，细算账，使60%至70%的非剥削家庭出身的战犯如大梦初醒。呜呼，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说，40年间吾谬矣，人们彻底看清了所谓对国民像赤子一样慈爱，那只是欺骗国民的鬼话，实际上是剥削国民，让国民当炮灰以赚取巨额资本，大肆掠夺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代表。日军少将旅长佐谷龙又写道，什么圣战，国民为他大发战争财而舍去了性命，为他屠杀别国和平人民而犯下了滔天罪行。事到如今，恐怕任何一个忠君爱国之士也无法为其辩护了。从心理上说，战犯们不愿不肯承认这些事实，又无法否认这些事实的数字，有意远离天皇制的影子，又感情上通不过，更怕被判国训家教，犯下大不敬罪要杀头。然而事实终究是严酷无情的，他们看见自己以及眼前这些同样追逐神的狂人，都像台上被牵线的傀儡那样，牵线人演完了戏以后鞠躬下台了，留在后台的是一片狼藉。正当羽扇的皇权谋士把酒谈笑之际，朔风野火的前线却玉碎如山，历史亦如国王的新衣。可悲的是，战犯们只知道裕仁在大正天皇病逝后继承皇位，是1926年11月10日登基的第124代天皇，是一国元首、最高统治者，却不详知他拥有统治总揽权、军队统帅权、宣战媾和权、条约缔结权、官吏任免权、法律批准或否决权、单独命令发布权等等。单是战事层面，日本宪法就明文规定，天皇统治陆海军，拥有宣战和讲和的权利。日本法律还专门规定，除天皇外，任何人无权动用一兵一卒。战犯们甘愿为天皇卖命，厮杀而死，走向穷途求生时，也无不祈求天皇的保佑。岂不知今日的裕仁天皇连自己都保佑不了自己，谈何保佑帝国的孝子贤孙。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裕仁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傀儡，说什么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4年后又与美英两国开战，不掌握实权的裕仁只能被动接受军方的决定，没有主动表示过支持。 其实他是一个不是张扬，而在幕后行使宪法赋予其巨大权力，经常在关键时刻干预军事和政治决策的君主。连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近卫文弥也写道，日本宪法以日皇亲政为原则，尤其是统帅权，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能控制政府与统帅部这两个机构的只有天皇陛下一人。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图谋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时，裕仁最初表现有些犹豫，但当战事进展顺利时，他性格中的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占了上风，转而便把宝柱压在了军方身上，成了领土扩张的公开支持者、决策者。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裕仁更是直接介入军事决策，在随后的4年中，以最高统帅身份关注日中战争，又改变了天皇，使他更倾向于与美英冒险一战，对战事加以更多干预，力荐日本在东亚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的口号。他不仅支持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而且与东条沆瀣一气。战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说，同盟国中废除天皇制已占上风。多数专家认为，皇室与所有的军国主义的神论密切相关，必须废除。战犯中有人知道，同盟国中最早提出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是中国。早在1943年10月1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双十节纪念日那天发表废除天皇的文章，明白地要求追究裕仁及天皇制的战争责任，必须使我们的敌人日本不能东山再起，必须使日本人不能再进行那种长达12年的侵略、掠夺和暴行。为了使这种惨祸不在中国重演，为了使无数先烈的鲜血不致白流，必须从日本除掉军阀这个毒瘤，同时必须消灭天皇制度。这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惩罚日本天皇，废除天皇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表示同意。战犯们却不知道，由于波茨坦宣言宣布将起诉战犯，日本海军意识到裕仁面临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危险，先于1945年8月16日至22日烧毁35份文件，其中有4份涉及天皇。日本内阁会议相继决定烧毁文件，直到盟军进驻日本的2周内还在有组织的销毁，乃至武器上的天皇标志菊花徽章和裕仁的相片都不落入敌人之手，尽可能掩盖裕仁与军方的密切关系。1946年，既由中国法官梅汝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指出，从9·18事变到7·7事变，以致决定把侵略战争继续下去，天皇裕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9·18到8·15，天皇裕仁始终统揽最高统治权，因此联合国将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列为这场战争最高责任者。韩国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裕仁他1926年继位到1945年战败的这一时期，日本打着帝国主义的旗帜，把全体韩国人推进了太平洋战争之中，许多同胞在这场战争中无畏的牺牲和遭受了痛苦。裕仁是对韩民族犯下了如此大罪的最终负责人和最高象征人物。苏联代表向法庭提出应当判处日本天皇死刑，澳大利亚也要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美国舆论界还曾经发动过一场反对保留天皇制的运动，美国国会30%的议员主张绞死裕仁。参议员哈特指出，日本必须取消皇室制度，应该废除有关天皇神圣起源的荒诞神话。 美国政府还通过盖洛普社于1945年6月对如何处置裕仁举行民意问卷调查，结果是77%的受访者要求对他处罚或审判，刑讯使其饿死的回答占36%，24%的人主张加以处罚或流放，交付法庭审罪回答的占10%，作为战犯加以制裁的回答占7%，另有3%的人回答作为傀儡加以利用，不做任何处置的占4%，回答不知道的占16%。英国伦敦大学法学院院长凯顿则强调，日本只要保存以君主为国家之首的政治机构，军队就会成为政治中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的舆情呢？战后日本曾出现要求裕仁退位的呼声，第一次是在1945至1946年，第二次是在1948年底，东京审判甲级战犯接近尾声之际，第三次是在1948年底至1952年初，盟军占领日本即将结束时。日本最高法院长官三原忠言在座谈会上弹劾，在停战的当时，陛下为什么不发布自责诏书呢？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作家井上清说，裕仁是杀害5000万亚洲人的最高元凶。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秀井林二郎说，裕仁完全缺乏政治责任与伦理观念，不谈开战责任，只谈宣布终战之责任，岂不等于只做好事而未做坏事？天皇裕仁的昭和历史作者河原敏夫指出，在国民的内心里，相信大家都认为天皇应负起战争责任，只是不加追究，做事无睹罢了。日本国民大骂裕仁天皇是战争贩子，并在反法西斯同盟军总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示威游行，要求废除天皇。在东京举行的一次追究战犯人民大会上，演说者尖锐地指出，天皇是最高的战犯，台下立即电火交织，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人士纷纷要求废除天皇制，并处裕仁以极刑。1945年9月25日，裕仁约见2家美国媒体记者，图谋通过国际舆论影响避免追究战争责任。在回答关于突袭珍珠港是否有意让东条大将使用宣战诏书的提问时说，他没有打算让宣战诏书像东条大将那样的利用，那是东条英机前首相本人所做的决定。9月29日的朝日新闻转载了纽约时报记者根据裕仁回答的内容所写的头版头条报道，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了东条英机。1945年9月27日，裕仁登门拜访反法西斯同盟国最高统帅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时，也曾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战争责任，麦克阿瑟却优礼相加，居然说什么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担负，今后美军对日本占领的成功由赖于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之处甚多。结果远东审判的起诉名单中真的没有与宗教神话相融合的封建军事帝国体制的日军大元帅裕仁这个最大的主犯，他从来没有受过调查，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这不仅是中世纪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则作祟，更是出于麦克阿瑟完全从美国的利益和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出发的缘故。这个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7月8日任命的第一个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拥有对美国本土之外的另一个国家行使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权利。他先于9月22日代表美国政府发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明白确定了一切占领政策都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去实行这一间接统治的原则。 所以不仅要保护他的过去，还要强化地利用他的现在与未来。此后不久，战犯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了却不相信，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裕仁退位说传遍了世界。其实就是这个裕仁，日本天照大神的体现，军国主义的化身，国家的权力象征，对外侵略的最高决策者。他在二战后不久虽然草拟过有意向日本国民谢罪的诏书，但没有发布出来。这份被私下谈论而存在成谜的诏书，据说全文有506字，日本和列强战争的结果以败战结束，令人悲痛，至今甚为惨刻，静思此念，忧心如焚，朕之不得，身为愧对天下。最后这两句话，朕之不得，身为愧对天下，被认为是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可气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实践结果却大相径庭，让全球人士跌破眼镜而啼笑无奈。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裕仁，不仅没有受到起诉，反而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说他反对军国主义，主张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他是君主立宪制下的正常君主，是一位对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了责任的勇敢的失败者。如此这般，启迪了这些在押战犯，他们不再说什么天皇没有被起诉，说明天皇没有罪，皇军是在天皇诏令下行事的，皇军也没有罪，我们自然不是战争罪犯了。远东军事审判的结果又使他们认知不公。第一批被逮捕入狱的甲级战犯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首，而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被逮捕的伪满洲国1936至1939年间的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却被无罪释放，居然于1957年让他担任日本内阁首相，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继续着新形式的没有硝烟的反华战争。由此及彼，由前及后，由中国及日本，不能消除日本国民对于战争责任所怀的感系芥蒂。令在押抚顺的后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谷海忠之无限感伤，这次日本所进行的侵略，不但是几百万的日本人民沉于海中，还由于持有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残忍的天皇于1941年12月8日的一个命令，将日本国土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种痛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如上所述，谷海继续说，天皇除了牺牲几百万的日本人民外，又造成目前的痛苦，故他是犯罪者的主凶。但我看到了天皇直到今天不但对自己的罪过没有任何反省，并拜美帝国主义的后尘的情况，即产生不堪忍耐的痛苦。后来人们知道，1999年东京举行的一次人民的审判中，裕仁受到了象征性的审判，尽管这种审判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但在历史的法庭上，犯有罪行的国家元首应当也必将受到历史学家和公民的审判，而这种审判也将随着新证据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做出新的判决。战犯们无一不把中国人视作低人类人种，杀中国人如同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甚至比猪不如，因为猪肉能吃，能卖钱。77事变后，日军更加鄙视中国人，频频叫嚣要在3个月灭亡中国。815战败后，日军宁肯承认被美英打败，却绝不承认同时为中华民族所败。二战时，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10几拳，死于2颗原子弹。直至今日，战犯中的顽固分子依旧骄横地在抗拒中国政府的关押，其蔑视中国的狂妄自大心态几乎是分寸未改。他们多数人的观念没有改变， 若说有改变，也充其量是开始改变或者正在改变。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Se sigo do Pari na Porto, Poi du Sud, Poi du Sud, Moi j'entends des chansons. Se sigo de sortir des motos,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non. En voyant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si bon 北京时间22点整。